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高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奔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第13届北京文博会昨天开幕，位于4号馆的朝阳展区以国家文创实验区为核心，推介展示一批辖区内文创企业的创新成果。请听报道。 在朝阳展区，记者看到文创云园区全国首个老旧厂房主题邮局等展位。朝阳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心主任郭琦介绍说，展区还放眼全国，凸显朝阳区在老旧厂房改造文创园区方面的优势。 在这个展区里呢，呈现了文化加科技、旅游、金融。另外呢，今年我们又新加了一项，就是把我们今年全国老旧厂房保护利用与城市化发展联盟的主题展，从中呢选出了精品的50个园区，放到文博会的现场上进行展，全国的一些好的经验成果展示给大家，希望跟大家做更多的交流分享。 国家文创实验区展位也是朝阳展区的核心，通过沙盘、图文和视频等方式展示文创实验区的发展成果。实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李强说， 集聚了各类文化企业39万家，培育了上市和挂牌企业88家，规模以上文化企业实现收入接近1800个亿。那么目前实验区实现的产值收入大概占全市的10分之1，但是它的面积只有全市面积的不到2%。 实验区还通过蜂鸟计划鼓励优质企业，为不同成长阶段的文化企业提供分众式精细化服务。李强说， 共认定了523家，在他们的融资、人才引进方面、市场拓展方面、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等等，都会制定一些专门的政策。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第13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文化创意产业重点项目签约仪式昨天举行，39个文化创意产业项目达成合作，签约金额超过68亿元。在展现优秀传统文化方面，故宫卡通孵化项目将对故宫文物形象进行拟人化的处理，赋予文物鲜明性格，并将面向3到12岁群体孵化多个系列形象。由北京市文化局、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河北省文化厅共同主办的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展区，作为本届北京文博会六位一体活动平台展览展示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昨天亮相主展馆 1A 馆，展区展示了 3D 文创产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和全新面貌，推广 3D 文创产业优秀成果精品项目，促进产业资源跨区域流动转换。文博会东城展区以到东城看戏为参展主题，今年东城区以集聚东城优秀剧目的云剧场设计理念亮相文博会现场，观众可以坐在东城展区流动的云剧场观赏时下最炙手可热的戏剧演出，这是北京文博会的首个剧场沉浸式展区。第11届北京国际音乐节昨晚在中山音乐堂推出交响音乐会《西区故事》，青年指挥家黄毅执棒中国爱乐乐团向音乐大师伦伯德·伯恩斯坦百年诞辰致敬。 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在接下来的11月12月间将迎来高潮。话剧《如梦之梦》将于12月底在北京上演，而舞台剧《犹太城》是央华戏剧继《如梦之梦》之后的最大制作，将于11月9号到11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人保车主派对，有请易小宝登场。 十月车主大派对，尖叫福利派过瘾，居家旅行车生活百万惊喜等着你。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刻开奖。400-124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北五环奥林西桥到顾家庄桥由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西土城路三环到学院南路由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由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7，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关注了我们节目预告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了，今天呢我们节目要把我们主持人系列延后一期，那今天我们会有一位非常可爱的，同时呢他有连续三部大戏刚刚结束热播，我们蹭一波热度吧，好不好？把镜头转向他，然后马上来介绍他。好啦，现在大家在一直播还有微博上面可以来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可以看到我们周五的同步视频直播。今天呢我们又来到了小夏推荐的单元，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位青年演员是水晶。首先欢迎水晶。 Hello, 大家好，我是水晶。 哎，怎么感觉就是我们876的直播开始以后就没有刚才那么 你一下子 那么放纵了呢？ 对，你一下子正经了， 我一下正常了。没有没有，就是我们希望主持人一直是比较正经的状态，然后嘉宾呢可以放飞自我， 好 吧？ 好的。 这个要放飞自我的这一位是刚刚结束热播的腾讯视频当中的大戏啊，真的是大家期待了很久的年度大戏《如懿传》，如懿的最萌的门神，他的大宫女灵芝，欢迎灵芝。这个现在大家给你这个封号，我看从上线的第一天，就是灵芝要上线了，开始呢，微博上面大家就门神这个称号就开始在呼唤你了。 对， 就为什么 是 这样？ 门神是不是？ 对，为什么会发生了什么？第一天上线第一天啥的。 门神这个是因为当时在剧组里不是大宫女嘛，大宫女实际上很多时候大部分我主场景是在翊坤宫嘛，跟着如懿，然后很多时候实际上就是 比如他跟皇上在屋里，我们宫女是不能进去的，就算进去也只能在门的这个位置。 嗯， 而且是很多时候，很多他们在聊一些，比如他跟海兰聊些私事啊，我的这个级别和段位是没有办法说， 也只能在门边儿、 嗯。对，是没有办法像容佩那样子，就是贴身就知道所有的事情，就是还是宫里还是会想要避一些。避开一些东西，然后我就很多时间就说贴在门，就站在门边上，就是那个包括开大会的时候所有的娘娘坐在那里，我就站在那个圆圈的那个门缝的边上，所以说门神 正好在那个框里， 对，刚刚好在框的边上，所以守门最佳守门员、嗯、就谁要冲上来打娘娘第一个要过去拉住 这为什么要打娘娘？你这个你这个假设有点 什么行刺暗杀，我就一个人得先冲过去，所以说 啊要站在门这个位置可能是怎么样、 哎、但你看在这个门神前面还有一个最萌两个字吗、嗯、 对、嗯、那个可能是真的虚心接受，可能是因为有点肥胖，但是 今天大家在一直播上面也可以看到啊，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看到水晶在我们直播间里面的状态。刚才我见到他的第一面，我就说，我说幸亏你跟不是跟我一样今天早上骑单车来，我说就你这体格基本上就一直可能一直在原地就动不了、 哦、 今天这大风 天，我运动细胞还是不错的，我会打拳， 那你单薄啊、嗯、 但是我怕冷、嗯、一直很怕冷、 就是、所以最萌的这个是当时还有一点 baby fat 的感觉。 对，而且当时是因为刚毕业，然后进剧组不知道，实际上比如上镜会稍微那个一些，然后就放飞自我的吃啊。但是剧组的伙食很好，而且当时宫里不是有那些他们拍到的小点心吗？就是宫里看到 拍完了你就吃了，一边拍一边吃， 没有。会说啊，道哥我有点饿了，然后道具老师就会很好的说啊，那你随便选就给你一堆，就是那些你们看到的那些可爱的点心真的蛮好吃的，然后会就是偶尔的尝一个两个。然后 但是我以前看过一个就是关于这个道具的采访， 嗯， 好像也是这种轻功戏， 嗯， 就说主演就会说嘛，说你们以为我们在那儿吃那么长时间、啊，这一条要拍多少条？ 对对对， 吃那么长时间，菜早就凉了， 哦、 而且这个菜根本不能吃。然后就看着道具老师咔上来罩了一层保鲜膜，然后看还要端下去。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你们的《如懿传》里面的糕点是真的可以吃的， 是因为糕点嘛，你不管凉的热的，你都能吃到。我不会动菜， 他有的会为了好看，那不一定能够入口、 嗯。哦，没有，真的很好吃。当时我现在都不知道是哪个牌子的，当时是直接就是觉得哦，好棒，一直想找还没有找到。很伤心， 应该让道具老师说麻烦把链接发给我。 对，我当时是吃的，我说这个真的很，就是是我小时候吃的味道， 嗯、 就是小时候那种，你知道那种路边的那种做的那种糕点 啊，手做、 嗯，手做的，所以很好吃。哎，现在极其的后悔， 自己 时光能倒回，我就少吃一点了。 《如懿传》在播的时候，你就是一边看自己，一边接受“最萌门神”这个称号。一边还在扎自己是吧？啊，这个怎么没有瘦两斤？ 《如懿传》播完看了自己瘦了小十斤吧，又瘦了。我现在是80斤，对，然后 算是你的历史记录比较好的时候。 我一直实际上都停留在80左右，最重也就90吧。 嗯， 当时拍完《陪读妈妈》的时候有90斤，那个时候也放飞自我了。嗯、然后。现在是保持在80，当时《如懿传》没有也没有说多胖，但是就是可婴儿肥比较多，然后当时没有太注意。 但是我觉得这个因为他灵芝这个角色在如懿身边啊、在周迅老师身边、 嗯、对， 他要起到的其实就是一个萌萌哒守护者的角色啊， 对， 不要太过于抢戏，说哎呀你说点什么我就得听到去传、 哦、不敢 对，那也不敢，所以没有问题啦、嗯、那个时候的那个状态是好的。今天呢，如果我们的八七六的听众或者是一直播上面的观众想要跟我们的演员水晶一起来聊天，嗯，不管你是喜欢陪读妈妈当中的戴安娜，还是喜欢如懿传里面的好、哦、如懿身边翊坤宫的最萌门神大宫女灵芝啊，她真的是连续啊几部戏不断档的在播出，大家都可以来跟水晶聊天，微博和一直播平台都是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好。对呀、啊，北漂同学，你们一说卡呀，我就自己默默地换了自己的流量啊！你们还不来赶紧的支持我，这好意思吗？嗯，还有人说了，水晶你好呀，我是钻石。 哎，这其实会有很多人为你的这个名字， 对， 嗯，好奇。 对，这个名字也是，哎，也是有考虑过， 嗯， 因为我就是我姓郑嘛，然后郑水晶，然后说那就直接水晶吧，就简单一些， 嗯， 但是确实水晶可能比较难搜索，因为干过矿物石嘛，一搜就是矿物石，那。嗯，但是这个名字我目前还没有想改，我觉得 这是 挺适合我的、 嗯、也是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状态。 对， 对不对？ 因为它这个名字实际上是因为水晶是沙子组合的嘛、 嗯、 是很普通的东西，但是你持久了它会变成一个外表可能是水晶石，就是实际上外面是个石头，你劈开里面很漂亮、 嗯、 所以我很喜欢这个整体的这个感觉，我说哎、 嗯、 就可能我说适合我 低调质朴，但是呢也是不断的在丰富自己的内涵、 嗯、 等有一天大家哦你看 看 展现出来的， 还有里面很好看， 我感觉我们要上化学啊，不不这是物理，反正就化学课吧，就是因为在研究化学成分嘛。好啦，嗯，还有人说会不会如意传买的是稻香村的糕点，没有，这我们得跟道具老师求证一下、 哦、不知道， 水晶没有问过啊。还有说诶是为了今天上节目特意穿了红上衣，他又不知道我会穿粉上衣，干嘛要特地为上节目穿红上衣，但是会很好看对不对？嗯，好说。你们这样奇奇姑姑，你这样说我真的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接话了。他说我觉得水晶现代装比较好看，但是又打了个括弧啊。 我同意，应该是水晶，是我同意。 哎，对，因为他说古装啊，可能显得有点瘦了。 嗯， 你用干枯这两个字真的好吗？但是我也敢念， 干枯。 水晶回应一下，但是他本来就在有点担心大家看到《如懿传》的时候嫌他胖啊。 《如懿传》里面衣服我穿了差不多四五层吧，当时是真冷，因为横店当时冬天嘛、 嗯、 而且好的是古装是你里面能多穿，就里面加绒的呀、 哦、 就是什么那个打底啊， 因为它那个 秋衣秋 有点像一个大袍子，它不太有这个腰线的要求。 对对对，它本来就是直筒的嘛，所以里面穿多少它都是直筒的。 嗯， 所以我里面当时是穿了差不多三四层。 嗯，还有人说看不到我啊，没有关系，这个我们大概在26、27分的时候，我们进广告的时候，我就会跟水晶站到一起，在一直播的平台上面让大家看到我。我现在不想过去的原因，第一是我要操作这个我们的台子，我没有办法过去；第二呢是我不想跟他在一起，这样显得我脸大。开玩笑了。好，嗯，说回到大家的这个问题啊，有人说这个拍古装的时候是不是比现代装要辛苦？ 我觉得个人来说可能唯一就是造型吧，头发那个顶着那个会累一些，就是我们不是 头饰、啊、 对，头饰有个燕尾、 嗯、 然后上面还有个旗头。我的因为宫女算小的了，他们娘娘那些是真的很辛苦，他们都是实打实的、 嗯、 东西是真的，就是是什么就是什么，你看到的金子就是金子，就是很重、 嗯、 特别重，一个脑袋顶在那里，所以是这方面会比现代装现代戏会辛苦一些。 哦，所以我们在《如懿传》要开播之前也会看到一个关于道具啊，这个道具就不单单是刚才水晶说到的 那些 偷吃的糕点了，还有就是我们服装化妆里边的这个道具、 嗯、 哦，也很真材实料。 嗯， 所以现在在某宝上面我看到说有这个 哦，同款是吧？ 对，如意大宫女灵芝同款，这叫什么花儿？ 哦哦哦，那个头发的那个花儿。 我在想买回去我别哪儿，别衣服上了。 他们真的很细，包括他们每个头发上的那些花，虽然一定是假花，不然一部戏就不就很浪费、 嗯、蔫了。 对、 嗯， 但是质量真的很棒，我有细看过，很棒。但是那个头会扎得很紧。所以散下来每天头会有一 疼，对不对？ 会疼， 嗯，大家想象一下，我觉得女孩子都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如果扎一个马尾，然后你为了扎得紧因为好看嘛、 嗯、 你这一天下来，我现在的承受力啊，可能年纪大了、嗯、只有半天，就会觉得太阳穴特别疼。 对， 然后就会偷摸在吃饭的时候啊，算了放飞自我散开。这个我们说古装戏它很重要的一个扮相、 嗯、 就是它头饰很好看、 嗯嗯嗯、 但这个的难点刚才有人问了，是不是比现代装要辛苦，它可能这一点辛苦也是会有的。 对， 你计算过吗？自己就是在《如懿传》的剧组最长时间这样带妆会拍摄多久、 哦、呵呵， 十几个小时吧， 嗯， 基本上十四五个小时就是很正常的。 然后有十个小时都站在门边是吗？ 对的，因为妆发一就要一个半小时、 嗯、 就是你早起起来化，而且我们如懿传有很多的角色，所以一定是时间都是要错开的。你如果比如轮得早的话，你四五点就要起来化， 嗯， 你化完然后每一波的人化，化到后面可能你开拍的时候你四点化，可能你十点才能拍上，那你中间那个等待的过程你可以回酒店休息、 嗯、 但是你还是你头是 顶着的， 顶着你不能睡觉、 嗯、 就不像现代装可能你可以稍微说眯一下睡一下，古装你那个必须得顶着。后来我们就发明了个方法，就是燕尾卡在那个椅子后面就可以这么脖子靠一下，就稍微能够靠着但是不能躺着， 但是那也难受啊， 很难受，但是至少脖子能稍微放松一下，就是 因为太重了， 嗯，会痛，就是一段时间就脑袋而且会长那个热小小的红颜色的热疮，因为会憋着嘛、 嗯、 发胶什么和头发憋在一起，还有发网什么的不透气。就是冬天可能好一些，夏天的古装戏你们看那些就是比较剃头的要戴发套的那些男演员们，他们摘掉那个假的那个长辫子，那个发套抠下来后面都会有很多红的点，就是憋的热疮会这样 啊。这个我们现在想起来我们也会觉得疼啊、这个、 对，就会很一是痒二是痛、 嗯、 就是你得、 嗯、 你也不能说抹药什么的， 哎呀好心酸嗯，我看水晶在告别如意转就是灵芝杀青的时候、 嗯、 也给自己写了一段话，因为在从中戏一毕业 嗯 无缝衔接，刚才我们俩闲聊的时候还说到说无缝衔接也没有享受过说啊毕业了这个疯玩的这样一个乐趣，没有那个暑假的过程就直接进到了如懿传的剧组、 嗯、 但是他也感慨说这个其实作为年轻的演员来说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整个在如懿传的剧组是待了260 我是横店的戏份比较多，我基本上是在横店待了半年 嗯， 然后一毕业演如懿传很有压力，即便可能说这个角色没有说那么重要，但是会有压力，因为是毕竟要跟着如懿，然后看那么多的演员老师，特别特别的压力大、 嗯、 而且毕业什么都不会，就你当时我在现场看他们演戏真的像上课一样，就是一点不开玩笑，当时看他们演、 嗯、每天都在上专业课， 对，真的，因为他们每个娘娘有每个娘娘的处理方式， 嗯， 就每个包括所有的他们比如开一场开大会，我一定在吗？站在那里 又开大会， 开大会的时候， 娘娘们好爱开大会。 就你会看到他们所有娘娘每个人的人物性格都是不一样的， 嗯、 就是包括他们往那一坐，就每个娘娘就是符合自己性格的坐，就每个人也就是细节上面处理的都很漂亮。你就、 嗯、 站在那里，本来就站在那里看，就站在那里在看他们每个人演，就是现场演，反正。林芝也在看呢，我也在看。 如懿一回头 ，Q 你呢？看什么看？上茶。 对，看什么看？好，站着。我就一直在看、 哦。你看，不管是《如懿传》当中我自己的角色大宫女林芝、 嗯、 啊，就我也要去思考， 嗯， 我要怎么去塑造她自己的属于她门神的个性、 嗯、 啊？也得因为这个。我不能有太多的表现，但是我也得有自己的东西在里边。另外，对于水晶，对于青年演员水晶来说，一毕业就能够进到一个这样的剧组，啊，这学了大半年的时间， 对， 嗯，所以真的要跟这个剧组告别的时候，你的内心，因为从毕业之后就相当于进入到了第一份工作，就是这个样子。 没反应过来，杀青那天是没有反应过来的、 嗯、 真的大家有哭的有什么的，我是懵的就我是拿着花跟导演拍完照完了吗？就是 就明天就不用再这样了吗？ 对，因为当时真的是我手机定位不是会定位哪个地方你去的最多，会定位一个家，就自动定位、 哦、 我当时我横店住的那个定位已经定位是家了、 嗯、 就是被动，就是你看手机打开导航就会说距离家还有多远， 嗯， 就是我横店的住的地方、 嗯、 所以那个小小的那个房间都后来已经住得很习惯了，就已经觉得可能我回一趟北京，比如我要去试别的戏啊，或者我别回北京有工作，就然后我会说啊回家了回家了，就是回横店了就是说到我那个酒店我会说啊回家了，然后所以我还拍了照，就是当时走的时候我给我那个小房间里面留了一个影，我说哎，就是纪念一下我住了半年的地方， 嗯， 所以是 然后走，包括走了之后还有一段时间没有缓过来，就觉得哎，不用梳那个头发挺好的，挺好的， 就挺好，但是也会不习惯。 嗯，会不习惯，然后很期待，就当时会觉得、嗯、那很期待这部作品会是什么样的，就是我很期待的是所有别的演员所有的表演，因为大家都我们都看见所有人的认真， 嗯， 所有人对这个每一个角色为每个角色的付出， 嗯， 都 刚才说有点懵啊、 嗯， 杀青那一天有点懵、 嗯嗯、 对，那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说哦，我又做回水晶本人，我不再是《如懿传》里的灵芝了啊，这个生活的状态又调整过来、嗯、什么时候缓了、 哎、 就是懵完了， 就懵完 就一直还就没有， 到现在也懵是吗？ 没有没有没有， 你发现了你现在是 我在哪我在哪，没有没有、嗯、没有，还好吧，我那个角色没有太说太完全说进去然后很带入，就是没有走出来，就只是说懵的是觉得啊、哦、我要离开这个地方了，我离开这个剧组了，就是觉得每天去可能像上班打卡一样，一坑工去一坑工是 打卡， 对，是一个很习惯的事情了，然后就后来觉得啊、嗯哦、也没有缓多久，基本因为那后来就立马又接了一个戏，去年的一年是一个接着一个， 嗯， 就直接是上了另外就又有一个新的角色，就我得那个角色就是有比较有人物性格的一个角色， 那个角色现在还没有跟大家见面、 还没有，快了、哦、快了、嗯、那个角色还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角色， 就哎，一个让演员自己说起角色都、嗯、都要笑，对，笑得不停的，我们也 很 期待、啊、 对，我 很 喜欢很喜欢那个角色， 嗯， 然后就得投入到那个角色，所以没有也没有办法说你给你这个时间说你还在去留念，而因为那是个现代戏，所以是立马是从古代跳到现代、嗯、而且是很外放的一个性格，所以直接是要切换，当时直接就是现场就直接飞了，飞到飞去的深圳、嗯、很暖和， 第一个反应是哎 哎、 哦、 很暖和， 缓过来了， 对，因为当时横店还有点冷，但是飞到、嗯、一飞到深圳就两个气温，就当时就直接短袖和短裤就小冰棍就吃起来了、 嗯、 就很开心，但是也是说啊立马能够又接入到一个新的戏，我就很开心、 嗯，其实用角色在给自己一个转换的过程、 嗯嗯嗯、 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水晶同学去转换角色和走出一个角色走进一个角色的方法就是靠吃啊，就吃小冰棍儿就瞬间就到现代戏里边去了，然后呢就只能偷吃娘娘桌上的糕点的时候就还在如懿传里边。好，嗯，在微博上面和一直播上面，今天大家想要跟我还有我们的青年演员水晶一起来聊天，聊了如懿传也可以，聊了他未来的后面的戏，即将跟大家见面的计划也可以，有什么好奇的问题都可以在微博和一直播上面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们就可以直接留言啦。在广告时段一直播上面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半点之后乐享生活再回来啦。 家是你灵魂的栖息地，家是你眷顾的避风港。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超高性价比，颜值不将就，给你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品质不妥协，品味不一般，给你回味更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999，不一样。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开心麻花2019贺岁舞台剧《窗前不止明月光》，11月20日至12月16日，海淀剧院爆笑开演，烧脑剧情反转连连，挑战喜剧限制级。关注开心麻花官方微信，可优惠购票。 又是一年苹果红，观光采摘到昌平，详情请下载北京昌平 APP， 快来采摘，网上订购吧。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金秋最美幽兰山红叶浸染铺峰岭，房山周口店幽兰山第七届红叶节开幕，赏红叶住民宿吃亚河的，这里有你要的乡愁。 新休闲微度假慢生活，保定国际田园休闲区欢迎您。

谢谢谢谢， 再一次的欢迎我，再一次自我欢迎一下。对，因为我们在一直播上面一直在跟他来聊天，所以呢，水晶说我也没有离开啊，为什么要再欢迎我一遍啊？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听众可能现在在开车，没有来得及看我们的一直播，没有关系，一直播上面跟我们的这个876的直播是一样的，结束之后呢，也都可以无限次的观看回放，所以注意一下表情管理，好吧，水晶同事。刚才呢，我们也在广告的时间，在一直播上面，跟大家聊了很多。其实你看，大家对于古装戏也会有很多好奇的点，《如懿传》刚刚结束热播，而且呢，这个网上的讨论度也是不减。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水晶同学，就是在《如懿传》里面饰演如懿，也就是翊坤宫的大宫女灵芝。追了剧了吗？或者是追了陪读妈妈也可以。陪读妈妈大概是从七月份开始播的。 对，七月份浙江卫视和爱奇艺当时是。 还有一部在东方的叫什么来着？ 爱情进化论。 啊，对，你看这连续的三部大戏，不管追了哪一部都可以来跟水晶聊一聊。同时呢，下半段我们也会聊一聊生活当中的水晶。好奇吗？刚才说自己啊，运动细胞还可以呢，啊，别下半段一说就露馅儿了啊， 不会 啊，这是很真实的运动细胞还可以。我们在微博和一直播上面都已经分享了我们的同步直播啦，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了。主要是看看水晶啊，还有人说水晶笑得很自然，不做作。是我让他做一下表情管理呢，是 那就收了， 是满足一下经纪人的要求。没有啦，就其实大家也是很想要去看到一个很真实的演员在下面，就是来上通告的时候一定会跟剧里面会不太一样啊。说这个有人说我现在是这876和手机视频一起啊，所以有点这个声音不同步啊。对，是会有一点点，因为它的这个网络和我们这个电波的传播的方式是两种传播方式，没有关系啦，哪个都可以。三部戏的名字刚刚说了两部啊，还有一个爱情进化论啊，是在东方卫视，是反正就是在陪读妈妈之后还是差不多同时间 接的陪读妈妈的，就是连在一起的都 对，连在一起了。这三部是还没有看，想就再去追一下是吗？最近剧荒吗？很久没有追剧了。其实如懿传当时在播的时候，很多人就说啊，就因为期待了太久了。其实你拍完也等了一年的时间，对吧？从16年毕业拍完到17年杀青，然后再到跟大家见面，其实这一年当中，就是你的心理变化会从比方说刚刚和灵芝告别啊，我又进到了现代戏的剧组，我可能会有点忘了我当时是这样演的，到他可能要播了，然后越临近播到播出来大家最萌门神的这样一个，你会有一个心理的变化吗？作为演员本身 会有，因为当时拍完之后你接别的戏过程，如懿传我有好多最多的照片呢一定是如懿传手机里，会一直翻到，然后一直看，然后会每一张照片你会想到当时那个拍照的那个情景和当时发生的事情和你看拍的那场戏，还有会录一些比如小视频啊，当时你拍的那些戏的小视频，我就会很期待剪出来会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如懿传播了之后，不是我是后期才出现的吗，你就会很着急说哎呀，因为我也不知道几集会出来，所以是一直， 然后自己在微博里边还发早了， 对对对， 我要上线了，我要上线了，哎，结果粉丝都等着说， 对， 说好的今天上线呢， 对，真的，因为不知道 自己有点忘了到底被剪到第几集了，是吗？ 当时说啊，那几集上线，然后一直期待，一直期待，然后说怎么还不封皇贵妃？然后后来说。然后后来就很佛系了，后来就觉得随缘吧，什么时候上就上吧。然后上线了之后会看到，然后我妈还挺激动，我妈说你看预告片后面的预告片里有你，我说啊那就应该快了， 快上线了。 还是看到之后会也是说啊，当时的很多比如不足的地方，你就会说可能现在一定是会好很多。就每一部戏我都在成长，这个我还挺觉得我还挺不错的，就至少 给自己一个加分。 对，因为我觉得至少你拍完这部戏，你能，我会每一场戏都会去想我今天哪里拍的不好，或者哪个镜头处理的不到位，所以我会这样子逼着自己进步。这是一个自我的，一直是我对自己职业的一个 我想做的一个事情，就是也不管是现在还是可能十年以后，我都想坚持。 毕业之后的第一部戏，其实再过一年来看，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 对对对， 如果拍完了马上就播了，就是这个制作周期很快的话，你其实不太能够跳出来去再回看自己的表演，说我真的很客观啊，林芝你这儿不好，你看看娘娘这儿多好。 那是没有办法比的，跟娘娘这是这都比不了，比不了。 但是你在里面算是跟如懿在一起，就是说同场来演戏是最多的。 如懿，然后皇上，然后荣姑姑嘛，就三个比较多戏份的人物，就是角色来说的话， 有偷学一些。 哦，有，因为那个荣姑姑就是演荣佩的老师齐欢老师，他有一直教我，就他很好，他会说，比如你看你这个戏处理的，比如你演完，包括说后期我们不是都会老了吗？老了，他说你把你的眼睛稍微眯一点，这样子你的年龄感立马就上去了，就你不会像你初期那么灵动，就眼睛就是啊瞪着，怎么说你眯一点你会年龄感出来，然后他会教你，就是会告诉你很多他的经验，我很感激他，就那因为他会花，我觉得一个人愿意花这个时间去告诉你，分享他以前拍摄的经验， 哎， 对， 自己走过的弯路，然后再来指导， 我就很感激。他是当时也是因为他的戏份很多，他的剧本都有标记，我都会问他，我说你这个标记这里为什么要这样，他就会跟你说你看，比如这场戏我准备的很好，给他画个圈儿，这场戏我觉得我还不知道怎么处理，画个问号，或者这场戏我完全还不知道是怎么演，我就画个叉，就会分得很细，就是这个习惯我会学习。就我看剧本现在我也会分，就是比如哪一场戏我比较有把握，或者哪一场戏我觉得后期要跟导演问一下，大概他是这场戏我们怎么处理，或者跟合作的演员一起沟通一下，就是很多习惯都是从如懿传学来的。 哎，现在再想想，真的是每一场戏都在上专业课，而且这个专业课呢，又和在理论阶段的这个专业课，它又有一个提升了。 对， 它真的是实践阶段的专业课。 对， 好了，有人问了一个我刚才在看《如懿传》，以及说知道水晶要来上我们节目，最想问他的一个问题 啊， 就是剧里面是配音还是自己原声？ 我现在所有的戏都是原声。 你知道我为什么想问这个问题吗？因为从，就是从咱俩见第一面开始讲话开始啊，我就很难和《如懿传》里面林芝的声音去做结合，因为我不知道林芝你是有刻意去压低自己吗？ 哦，会，就 是吧，因为在里面的声音会特别低，大家是不是也会？问这个问题的朋友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因为宫女嘛，你不可能说对娘娘说，哎，娘娘吃了吗？一定要。 你是一个最萌文神，你可以问的。 一定还是要稳一点。我当时，而且一大部分原因实际上是因为紧张。就是第一场戏跟周迅老师演戏的时候，我自己 NG 了两三遍，因为很简单的一句词。就很害怕说错，就一句话会脑子里一直过，就会成为一个障碍，就会没有办法，可能演得很顺，就是会很所谓的可能说会，哎，这个演员演得很僵硬或者很台词化，因为我真的很紧张，他站在你面前，然后 第一场戏是哪场？让我们把它扒出来看一看， 就是， 因为他不是按顺序嘛，所以 我的第一。比较重的那场真的就是出现的第一场，就是闻香说啊好冲的气味，说那个，然后那个如懿说，哎，说那索心他们呢，就一个说啊索心姐姐还能去哪儿，就这一句话，就导演就想我灵动一点活泼一点，但是因为我太紧张了，我没有办法灵动，就当时那场戏印象很深刻，可能演艺生涯都会印象很深刻，真的，因为紧张所以 变成演艺生涯的一个坎儿。 对，变成因为一个不是一个说多么大的一个说啊让我觉得很那个的事情，但是是一个学习的一个经历，就我会一直记着，我会觉得以后一定要注意，就是不管你多紧张，你不能带到这个情感，就是这个戏里面去，不然会显示出来。 有人说啊，夏夏，你说好的下半段要聊生活这个主题是不是要凉了？啊，这个大剧的光环太闪眼了，难舍难离是不是？ 你发现了。怎么样，我们就是这么随性的一个节目，聊到哪儿是哪儿。啊，生活的部分可以到一直播里再聊。还有人说了，和周迅老师演戏压力是不是特别大？ 是啊。 我觉得这份压力倒也不是说那种来自于说啊这个演员很严肃很严厉、 哦、 不是是他的自带的气场。 对，因为他的专业度， 你太珍惜和他一起去演戏的压力。 公认为是很灵动很有天赋特别棒的演员，所以一上来就是看到他会真的是无形的压力，但是他本人特别好，就他本人就是他也是很爱吃，他 投高点吃吗？ 没有，他不投 no, 他想吃什么一定不用懂的。 这说出了一个实话啊，就是娘娘和这个宫女之间的区别。 是，就是他们会娘娘演戏，就比如说哎，这场戏我们吃个枣子吧，道哥有枣子吗，就会有枣子，就是他们可以要求 要什么有什么。 对，就比如说啊、比如说或者是有些娘娘说这个我吃不了，就这个、就是我本人对这个过敏或者什么的，就能够换，这个很正常。 对，对于像灵芝这样的宫女来说呢，就是哎，有什么吃什么吧，也别挑了。 哎，而且我也不挑食。周迅老师本人真的非常好，而且她很可爱，很活泼，他比如吃饭他会很开心，说啊放饭了，就跳起来，一个娘娘就从一个刚刚可能很沉稳的状态立马啊放饭了，立马眼睛一亮就跳起来了，就很快乐。在现场他不会有一个比如说是有一个前辈的压迫感，没有，完全没有，都没有，没有一个演员老师在那个剧组有说让你感觉说有很大的压迫感或者距离感，都没有。 你的压力还是来自于说因为是新人， 我自己所有的压力 来自拖大家的进度。 是是、我一直这样，我在哪个剧组都这样， 很怕说因为我 NG 大过不去，每一个人的表情都很好。 对对对对，我会所有的台词什么的至少我保证是一是不迟到，二是你所有的台词一定得背好，就不能耽误到任何人的进度，因为大家都很辛苦在现场。 好，我们回答一下12123的问题啊。他也，你是刷了很长时间了吗？就是说好想听。他说想要听一听，就是在陪读妈妈里面，因为跟曾黎老师是演母女的、这个感受是什么样子的，想要听一听。 哇，最棒的感受。 感受就是哇、有一个这么好看的妈妈。 哇，真的，当时他来了之后我说完了。然后我妈妈知道，就是我亲妈妈知道曾黎老师演我妈妈的时候，她说哇，她说你知道曾黎老师都是演那种大女主大仙女的角色，说怎么能生你这样的女儿。 是不是妈妈应该说 我 演员不导演很有眼光，挑了一个和我很接近。 对，但是里面还有句台词说哎，说是徐亚军老师问说说哎呀戴安娜，你知道你跟你妈妈哪里最像吗？我还台词里面写的说是眼睛啊，人家一看就知道我是 Summer 的女儿。说完排练的时候徐亚军老师就说哪里有。说你们两个唯一的共同点，导演还问说要不要改一下这段词，就问徐亚军，说问徐亚军老师说你觉得戴安娜跟 Summer 两个人哪里最像，然后徐亚军老师想了半天说我知道了，都是女的。当时 就暴击。 对，真 的心理暴击， 就是十万点伤害。曾黎老师也是真的非常专业，非常非常敬业，他的剧本也是画的全都是标记出来的，很好很好的一位演员。然后他也会教我，我很特别感激会教我的。他会说也是在现场，比如我会跟他说，我说哎，我叫他女神嘛，我说女神这场戏我不知道怎么处理，你觉得我们俩怎么演，他就会跟你说，比如我们觉得这段，比如是对每一个人每某一段戏的情感，或者我们两个之间，因为我们母女感情很特别，是朋友之间的，不会说你是我妈妈，就甚至就可能有些地方没有所谓的就是一个尊重。因为是他是戴安娜是个从小在国外长大的角色，所以他是觉得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包括后面他做的所有的选择，他是觉得我只是每个人的人权是一样的。所以他跟曾黎老师，他跟 Summer 所有的关系也是朋友，所以相处什么的我们就会讨论怎么样子能够让观众觉得我们俩像朋友一样，没有说你是我妈妈，因为我跟我妈，我跟我现实中的妈妈关系也是这样子的，所以会说啊，那我们就按照你跟你妈妈现实当中会怎么样，我说我会摸我妈的头啊。然后他说那你就摸我的头啊，就现实，就是我们戏里都有说哎呀，就是 Summer 怎么拍一下他的肩，搂一下他的肩，摸一下他的头，然后这种 加进去，我觉得就会很自然。包括很多现在我们孩子跟妈妈可能都没有那么大的距离感， 嗯， 都是说像姐妹一样，然后跟她演戏很放松。我们俩，我当时陪的妈妈我也很紧张，又是一个角色比较大，嗯，然后那个角色也是跟那么多的演员老师，所以那种紧张跟如懿传的紧张还不是一个紧张，这个紧张取决于我有那么多的词我怎么办就是 因为如懿传好在说词儿都比较简单， 对，词儿比较简单，嗯，而且紧密，就是你说白了实在不行你把这个词儿你只要标准的说完， 嗯， 你是一定是保险的。但是裴多妈妈那个角色有很多复杂的地方，而且又是个 ABC， 就是还有一些就是怎么样让别人感觉你这个孩子一看就是在国外长大的，就跟国内的孩子是不一样的，这个人物会有很多处理，所以压力来于那边。而且当时胡先煦也非常会演戏， 嗯， 压力很大，因为他是天赋也是极其高的演员，当时跟他演戏也是很有压力。 因为他在之前和这个海清老师和黄磊老师那部戏当中，对，已经就是很有意思了这个角色，所以他只要就释放自我就好了。 对，他只要按自己的感觉来， 嗯， 他就是对的， 嗯， 所以能跟他在一个频道，就当时我觉得我还是个新人，他都算一个比较资深的演员了， 嗯， 我当时真的是很压力大。而且但是我狮子座我又不服，我觉得人家比我小那么多你还演不过他自己，这个我当时就觉得，嗯，不行，我要加油，就一直在鼓励自己说每一场戏至少只要这一场比上一场演得好就可以了， 嗯， 就这样子演过来的。 好，看起来啊，我们要聊生活的这个话题真的是要聊 了。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昨天发完预告以后，嗯，半夜大概10点多钟吧，还有你的粉丝在微博私信我说，因为明天要考试，没有办法看直播，哦，说帮我问你问水晶一个问题。好，我要替他问，因为我觉得他可能会监督我啊，会看回放，就有没有问？因为我早上回复他说我收到了，一定会帮你问。说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上表演？ 我是高中的时候参加了一个话剧团，然后小时候很内向，不知道，就是都说话都不敢看人眼睛的那种内向， 嗯， 就是我妈觉得你以后当个老师啊，或者是做一个很普通的工作，但是实际上我觉得那些不是我喜欢的。当时不知道怎么样，也是说那么内向的参加了话剧团， 嗯， 然后汇报了一次，当时在舞台上汇报的，汇报一次就是灯光打在你身上那种感觉，就是突然一下我感觉我自己知道自己喜欢的事情了，就很幸福那个感觉，你就会觉得啊，哎，我人生有一个目标了， 对了，这个感觉， 对， 嗯， 这个很，我觉得对一个高中生来说很难得，就是你突然知道你以后想做什么了。因为一个那个期段大家都很迷茫，家里人会给你压力说我觉得你应该做什么，朋友会告诉你，哎，我已经知道我想做什么，你呢，嗯，对啊，我 这个问题问得好， 对，我已经要报考什么大学了，你呢， 嗯， 你有选好你的专业吗？你有想好你未来要干什么吗？ 嗯， 你没有啊。而且还有一部分就在玩就是你问他们无所谓啊，就是你自己会 走到哪儿看哪儿， 对，你会卡在那个阶段，你不知道你要干什么。但是我当时发现了我自己要干什么时候就很开心，我能知道了， 嗯， 而且当时在台上演的时候我妈都觉得可能我就演一半就哭着跑下去了，就是对我妈，我伟大的母亲对我的， 哎，有句话不是这个知子莫如啊，这个知女不应该莫如母吗？ 我妈很了解我，但是她也是因为这点是我全家人都没有想到你会去做演员， 嗯， 因为所有人都觉得我的小时候的性格这么的腼腆，这么的， 好像是潜力被激发了一下， 就突然一下跟就是哎，点了你一下，开了 过了电一样，嗯， 对，而且上完中戏之后，整个人又就是解放了很多，就开朗了很多， 嗯， 就现在这个样子，我还挺喜欢现在的我的，就我觉得现在的我比较快乐，就以前可能比较安静什么的，但是好多时候可能我想表达自己，但是我不敢， 啊， 对，就会压在心里，就觉得啊，我说这句话是不是会说错，没有敢说，而且可能嗯。比如是学校就是活动什么的我不敢去参加，因为我怕我说我去了比如团体活动没有人选我怎么办， 嗯， 哦，现在没有了现在都是如果 真是放飞自我了 现在觉得如果有活动什么那就去了，你如果嗯不认识我 没有人选我我就自我推荐一下 没有人选我自己你好你好就现在就是这个个性真的， 嗯， 哎，就不一样了，就感觉有一个人生的一个大转变，就每个人一辈子